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土伯，喂，你系咪仲有嘢补充啊？喂，头先讲吓嗰啲嘢。 唔系，我只系想问咧，嗰十几个 percent 嗰啲傻佬咧，你投本土派嘅道理喺边度啫？ 嗯。 即係而家剩翻三日嘅時候，本土派而家喺網上邊猛話支持六號嘅人， 嗯， 你究竟個道理喺邊度？ 嗯， 大家靜一靜，諗一諗，有乜撚嘢道理？ 嗯， 好啦，你話我支持勇武抗爭嘅話，我而家問你，你投票支持勇武抗爭，咁佢掟，即係你支持啦。下次佢再掟嘅時候，你去唔去？我而家問你去唔去？你掟唔掟？你唔撚敢掟，即系人哋掟啦，即系人哋坐监啦。 我授权你掟啊，大佬！ 我屌，真系 投票就系咁讲啊！ 喂，呢啲人，喂，你谂自己咪苦心自问啦，做人冇撚咁虚伪啦。喂，如果我讲我被公民抗命、非暴力抗争嘅话，我系会俾人拉嘅。 嗯 嗯， 我会叫 Anthony 走噶，你仔细老婆乱啦。我同你顶咗一板就算啦。 嗯， 不过我哋以前咁做噶嘛，我唔会叫你乱咁嚟噶嘛，除非你确保好多人好安全嘅情况下，嗱、都唔紧要啦。我叫你埋一齐做，咁我又拉你又拉，屌你又告我又告， 嗯， 咁啱啦。 嗯， 系咪？我同你顶一板啦。喂，但系而家你勇武派嗰啲所谓嘅支持者，而家喺个民调里边10%，可能最后 turn out 出嚟10几%嘅人。我問你，下次佢訂，你係咪支持？如果你支持嘅話，你會唔會陪佢訂？點解你嗰日睇電視嘅時候，你唔搭車出去旺角同佢一齊訂？你唔好走過去喎。嗱，你支持咗路線啊嘛，我而家同你講路線，你唔好咁虛偽，你唔好睇住人死，自己唔使死，你契弟。喂，你問呢班人啊，問清楚佢哋啊！喂，你唔好走咗佢，你唔好似鸠达咁，你唔好黄毓民咁，郑松泰咁，陈云咁，系咁呼吁你去勇武。喂，自己唔系身先自卒，跟住话自己唔系领袖，你扮嘢啊？ 咁黄杨达都有个 pose 嘅，扬砖头飞嗰阵时，佢话佢喺前线啊嘛，睇住人掟啊嘛。 喂，咁呢个咪就系所有投勇武派最大嘅六号咯？你话冇底线嘅抗争？你觉得掟记者是沙石的时候，你怎同人解释啊？跟住你自己走咗佢，而你投票支持佢，即系话你鼓励做呢样嘢啦。咁我而家问你，你做唔做啊，哥？ 咁， 喂，你有老母，我都有老母嘅、啊。你有老母嘅时候，佢个仔就要坐监，人哋个仔唔使坐监。 嗯， 喂，同样道理啫。我而家问你啊，你比较一下呢、這个道理喺边度啊？ 嗯， 虽然我知道呢个一个社会气氛，呢个一个社会现象，呢个更加是社会的矛盾同埋问题，但系不得不问支持呢啲人嘅背后嘅心理喺边度咯？而呢个就系香港民主运动咁多年以嚟，而家我格话俾你听，陶君衡话俾你听，二三十年嚟点解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永远都系寄托一啲代理人帮佢哋做嘢。个问题喺边度啊？当日你会投民主党，司徒话李柱铭。发觉唔系好得啦，你投公民党又唔得啦，投社民联再唔得，投实人民力量。今次你投呢一个嘅勇武派咯，你不断转噶，即系嗰个林日希一样啊。你从来都冇一个承担，冇一个要付出代价嘅勇气，你只系寄托喺一啲代理人嘅身上边。你永远叫人去死，自己唔会去。就是我哋民主运动失败嘅原因，我而家话俾你听个结论，呢、這个就系结论啦，冇得赖人啦。刘慧卿系底屌，何俊仁都底屌， 但我哋自己都抵屌。At least 我哋做嘅时候，我会话我会承担呢样嘢，我会呼吁你去，但我都会叫你小心，就因为我唔知道可唔可以陪翻你未来一生人嘅前途俾你，或者俾你阿爸你阿妈。咁我自己做咯，我唔肯叫你去做咯。但系而家呢班人去鼓励嗰啲勇武派，甚至乎投票俾佢，去彰显佢呢一套路线嘅人，你问你自己啦。到时有危险嘅时候，你咪搭地铁走，搭的士走，扑街。而呢个系我哋先系我哋香港民主运动嘅问题啊！屌你！ 咁勇武派都会筹钱帮被捕嘅人打官司嘅， 系咪咧？我唔知道啊，系咪啊？全部坐捻晒监啊！ 啊，唔系我睇翻2月10号嗰个本文前嘅 YouTube， 佢哋真系有筹钱噶。 所以我点解头先我讲嗰段，我话杨岳桥成个公民党清清楚楚，你唔赞成嗰样嘢唔好赞成啦，因为你唔会鼓励其他人跟你一齐去做呢条路线嘛，因为我鼓励唔到啊嘛，系冇群众 follow 你啊嘛，就系咁简单啫嘛。好啦，当你今日话我2月28号我要投呢一个嘅梁天琦嘅时候，其实你就系支持紧佢呢套路线啊嘛，对唔住。你话俾人听呢一套路线系带我哋一条死路里边，除非我同你一齐去做，咁而家一齐去做啊！屌，一齐去掟啦！如果你唔掟嘅话，冇谂咁多嘢讲啦，你都唔好投佢啦！屌，你冇推人去死啊！仆街，你啲契弟嚟嘅，屌，系嘛？喂，你又真系走青面啊，大佬，永远都唔冇你份嘅，大佬呢个世界啲嘢，屌！喂，我真係好憤怒噶！喂，嗰 18% 嘅人，如果真係 turn out 出嚟15嘅，10都好，我真係逐個問佢噶。我而家即刻同你去掟，屌！我陶君衡咁撚多案底，我逼驚乜撚嘢你啊？屌！掟一嚿石有乜所謂啫？屌！我同你一齊去掟，你咁驚我一齊去？屌你收皮！如果你唔撚敢去嘅話，係嘛？你收翻嗰票，冚家產你！ 佢聽唔入耳啊，大佬。 唔係咁樣講，即係有啲選民係即係其實呢啲選民係躁動嘅選民啦。我咁理解就係話，而且 同埋呢啲咧，先至解釋到咧嗰個嘅選情分析，就係話咧，范國威、長毛同埋萬必嗰啲飛，其實真係會走嘅， 會走㗎，會走。 因為點解呢啲係躁動不安嘛？從總理嘅講法就係你用翻女大陸嗰個描述啊嘛，就係佢永遠係寄託喺一啲 clean CV 嗰度啊。 嗯， 即系话你永远俾一个好似系希望，但系你细心再理性分析，又好似唔系希望嘅嘢上边。 咁个问题系份 CV 越长嘅，我越睇到你唔掂啊嘛，咁我咪只能够咁样做咯。 唔系，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即系香港嘅选民咧，从来对政治就系爱理不理，热心嘅始终系非常之一小撮嘅，而热心嗰扎人咧。佢哋自己本身亦都係好似即係新東嘅選民咁樣，其實有一種即係有一股不斷求變嘅心喎。其實係，即係你話過往嚟講，好似啊，即係上次啊梁啟智咁樣，佢話投長毛嗰啲，喂係成日變㗎，嗰啲選民係，即係佢今次投佢嗰啲人，下次可以投阿范國威，可以投阿萬必，其實係流動得好緊要嘅。 咪就係呢啲人不斷喺度寄託緊嘅嘢。 咪但係就係話你要留意， 其實佢哋嘅路線係唔係好清楚㗎？你再問細緻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答唔撚到好清楚俾你聽咧。咁佢信邊一套嘢㗎？ 冇 concession， 即係 佢又可以反對呢一個嘅全民退保，佢又可以反對新移民，跟住佢你話公屋唔加租。唔係減租或者凍租，佢又贊成 嘅 喎。 佢哋嘅立場係建基於佢哋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啊嘛，所以佢哋先求變啊嘛。 或者咁講啦，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嘅選民係咁樣嘅，就係、是、whatever works， 乜嘢 work 嘅我就投邊個。范國威嗰套佢 work， 佢嗰套本土主義佢係可以。 唔係、就是、我有 challenge 㗎，曹總 ，whatever works， 究竟係咪 work 㗎？ 唔係你感覺 work 就得噶啦， 咪感覺咯， 係咪即係你？唔係你起碼你見到暴動嗰嘢，喂香港好多人係即係出世以嚟係第一次見到噶嘛，咁佢咪覺得 work 咗咯？ 唔係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認為佢嗰個係 work 嘅話，你支持佢嗰日年初一凌晨所做嘅嘢嘅話，咁你係咪要肯定六七暴動啊？ 唔同喎、 啊，點解唔同啊？ 但如果六七暴動咧？ 佢啊真係真係完全係共產黨指揮嘅喎，嗰只係。 屌你！我哋而家先知啫。 啊， 係咪？ 好多人都知。 咁我而家我嘅話係共產黨指揮，你哋唔撚信啫嘛。 啊哦，即系你觉得， 即系慢慢就系话我哋七老八十嗰阵时咧，啲文件走咗出嚟，咁先发现话原来土伯嗰日都系讲得真嘅屌， 唔系啊，就算你唔好讲阴谋论，唔好讲动机论，咁你就系讲嗰个手段， 嗯， 咁你既然赞成得佢呢个手段，点解你唔赞成工联会当日放菠萝掟炸弹啊？ 嗯， 咪佢同样道理啫， 都系反建制啊！ 喂，社会矛盾好卵严重啊，当日仲严重啦、啊，严重过今日啦、啊，系嘛？阿哥， 唉、哎，勇武啲， 系咪啊？ 佢嗰只真系有 collateral damage 啊！但系 喂，搞咗成几个月、啊， 但系你真系有无辜嘅死伤嘅时候咧，就赚取唔到人民嘅同情噶啦嘛！即系呢一样嘢就系勇武抗争嘅然后咧啦，勇武抗争嘅然后咧，你真系好似阿梁天琦讲所讲嗰只冇底线啦！ 喂、哎，突然之间谂到，如果我系杨岳桥嘅话，不过而家都为时已晚嘅，咪讲翻六七暴动，我点解唔赞成啊？喂，六七暴动咪话俾你听。我唔应该赞成咯，冇底线，伤及无辜，系、 啊、 咪都唔知为乜，仲系俾个政权系摆弄出嚟嘅。 咁佢喺一百亩嗰度都有讲嘅呢样嘢， 有啊，系嘛？ 讲噶，你睇唔晒嘅，你又睇唔晒啲嘢，又话人哋唔 sell 自己啦。唉，不过咁讲，即系香港人就系咁嘅，就系睇到咧，即系 Facebook 系咁碌啊，就系碌嗰啲标题嘅啫。你话真系好即系全程去睇佢讲咩咧，就好少嘅。 大佬睇两个半钟头好辛苦嘅，顶你。 唉，系 阿哥，你一个行动已经替代咗你喺一百和里面讲啲乜捻嘢啦。你系做代表律师嘛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冇识啫。 喂，咁事實上係咁樣喎，即係後來有人講翻話，喂，你藍衣本民前佢淨係咧幫啲藍衣人打官司嘅啫喎，其他人全部係楊岳橋頂曬嘅喎。 咁你後你應該要煲呢啲嘢咯。 蘇花佢哋都唔肯講嘅喎，我仲要抄 呢啲嘢， 我仲要抄文匯報先抄到啊，頂佢 係嘛？即系你话俾人听，你嗰、那个即系成个 message 要清楚。 咁啊系啊，即系因为而家我见到落区咧，你见到啲 banner 抹黑 banner 就话，即系因为唔知咩因为率性所以暴动咁样样，然之后有阿杨岳桥个样喺度。喂，呢啲喂建制派嘅黑材料就系你嘅选举本钱嚟噶啦，系咪？ 都系咁噶啦。 喂，老实讲，喂呢啲嘢，喂其实嗱咁讲，好人有一样嘢好蚀底嘅。就係、是、唔夠厚面皮， 咪同埋你一定要 打，即係如果你要煲嘅話，一定厚面皮先做到 喎。咁你佢喂，你要否定六七暴動先咯，你一定要否定六七暴動咯。你工聯會、民建聯，你所有嘅人，你嗰啲大佬全部參與過嘅。你而家屌我啊嘛，你屌翻你自己先啦。當年六七暴動你搞乜嘢啊？你係一石幾鳥啊，去打。先打工聯會，打民建聯，再打呢個梁天琦。如果從選舉策略的角度嚟講，一定要煲大六七暴動。不過我都係今日先諗到嘅，屌！你唔煲大呢樣嘢咧，你唔繼續發酵落去咧，你基本上你係冇位置企。 咁你都要睇翻呢個人嘅性格係點樣咁樣 咯。 即係楊岳橋， 公民黨一定唔會咁做啦。 或者咁講，你唔好講公民黨，你就係講楊岳橋呢個人咁溫文爾雅嗰陣時，佢星期日嗰日第一次。第一時間走出嚟係咩？自嘲，我都係個暴徒律師嚟噶嘛。咁第二樣嘢佢講緊嘅，佢順差佬拉錯人啊嘛。佢講攞咗呢個 point 走去講佢 我都 你班人啊嘛。唔係咁咪得咯，夠啦。即係佢你拉嗰班唔係意思啊嘛，你拉錯人啫嘛。 你拉嗰班係走唔切嗰班人嚟嘅。 唔係你又冇得咁樣 defend 嘅。你唔可以話即係大部分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話兩點鐘之後嗰啲先拉㗎。你兩點前嗰啲先拉㗎，大部分係嘛？掟完石嗰啲戴住口罩嗰啲走曬去。 唔係啊，你唔明嗰個意思啊！連消大打就喺度串翻周浩鼎嗰啲話暴徒轉頭話人哋係暴徒呢一個阿喬文啊嘛、 嗯。 喂，你信唔信無罪推定啊？喂，大佬，你做律師或者你係個法受過法律訓練嘅人，你第一時間要信呢樣嘢嘅喎。 但係啲村民唔 buy 嘛？ 唔 buy 啊！ 唔系村民就好简单，村民如果你要代表边个咧，你就企边个。 我哋可以拜，我哋明白，但系一般嘅村民系唔理解到你嗰个转折嘅关系喺边度啊？ 村民唔系咁谂啊，所以 你代表律师嘅讲法就话，即系你认同佢啊嘛，喺啲温和嘅人嘅心目中里边， 张明都讲，即系冇错嘅，即系村民唔系咁噶，唔系咁谂噶。 咁咪靠村长咯。咁、啊、村长而家好努力。 咁就咪而家就系选村长嘛。阿哥就系选一个可以解决到所有问题嘅村长啊嘛。即系边个 work 咪拣边个咯。即系咁样样啫嘛。咁而家其实系好绝望嘅，对好多人嚟讲。所以我宁愿乱一乱，即系包括今日即系登文嘅阿连月增。连月增讲咩呢？哇，真係犀利。大佬我估唔到佢今时今日呢，佢可以讲到呢，就算系阿梁振英做特即系连任做特首都冇所谓。阿龙你睇咗啦系咪？ 係 啊， 啊。你点讲啊？ 哇，咩梁对杨讲咩大局，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即系佢系讲緊话系话搵返出嚟先。即 系佢系讲做山不如做索系咪？ 係啊。 咁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話好似啊頭先有啲土白嘅即係一啲思想咁樣啦，喂，你俾佢即係再嗱，中央對港嘅政策呢就是、一啖砂糖一啖屎。如果你話講第一期嘅97年去到即係你話董建華時代去到曾蔭權時代呢，就係俾糖你食啦，係咪？而家呢個即係呢個梁振英時代呢就俾屎你食啦，系咪？咁你又期望佢即系下一铺咧就俾糖你食咯？咁但系你点样由呢个屎变糖咧？咁所以你可能都仲要挨一板，就系、是、你即系宁愿佢即系再做多板啦，系咪？即系令到喂勇武抗争，即系其实系搞得起啦咁样样。其实佢系指望呢样嘢。我谂佢其实佢自己都系都希望即系就系呢种躁动不安啊，越搞越大啊，即系。 唔係呢個係 佢話面 對。唔係呢個其實佢呢個理論咧係值得辯論嘅。頭先我已經引述咗佢呢個觀點，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呢個禮拜喺度好細心嘅思考嘅時候咧，我30歲之前都係咁諗。 嗯 嗯， 我都係用呢一套 logic 去諗嘅，增加特區管治嘅成本，係咪？ 係。 跟住透過呢啲咁嘅行動激起群眾嘅不滿。 係啦， 你政府做得越衰越好。冇所谓，唔系攞选票嘅问题。嗱，我僆仔嗰时候冇谂选票嘅问题，我只系认为呢样嘢能够激起民愤，增加管治成本，就有 change 嘅机会。但当然而家我唔系咁谂啦，因为我而家嘅谂法就系有啲嘢系要 piecemeal 噶嘛，逐步嚟噶嘛，唔可以一步到位噶嘛，一就而至噶嘛。呢个世界唔可以咁噶嘛，因为有太多人喺度啊嘛，唔系个个同你同一个 level 谂嘢嘅人嚟噶嘛。 啊啊 嗯 系咪？ 唔系我再讲先。其实阿连增佢嘅谂法咧，我简单讲一句说话啦，就系、是、话如果即系喂连任嘅话，即系佢连任唔成，俾呢个曾俊华做咗啦，咁样样。喂，香港人可能会丧失斗志嘅、哦，系咪？即系令到而家咧嗰个叫做分离主义嘅思想啊，或者港独思想啊，或者勇武嗰即系勇武拜勇武呢班人咧，其实系半天吊，系咪？又唔成熟，即系变咗就系话呢一种咧，可能系一条出路嘅勇武。抗争路线咧，就其实胎死腹中咁样样。喂，咁即系就搞唔掂噶咯，又行翻你和李飞飞嗰套。喂，咁啊，即系永远都系咁样做啦，系咪？喂，反而而家咧，即系哇，即系有一个好斗嘅特首咧，会令到你喂就越战越勇啊，咁样样。咁啊，逼到咧，即系你自己本身，即系起码就系话反对派啊，其实系越嚟越多元啊，咁样样咯。我谂佢咁讲法。 唔系佢三个大 point 嘅分离主义成型、独立意识固化、勇武抗争成常态。哇！ 即系但系好容易驳嘅啫，即系呢个已经系唔务实嘅一个嘅处理政治斗争嘅方法。即系我不厌其烦讲多次，三大嘅问题，呢、這个做法。无论建国又好，独立又好，或者勇武抗争都好，系唔会得到即系全世界嘅支持。呢、這个已经印证咗噶啦，喺成个雨伞运动同埋今次嘅勇武抗争里边，呢个系第一个 loophole。第二样嘢就系、是、有几多群众会 follow 你，你要问自己呢个问题。今次有一千，我打到你有一千，下次有冇二千，有冇三千，有冇四千，定系越搞越少？ 你有粮食危机就会有嘅。 第三，你要答我问题就系、是、阿爷系咪会更想藉呢个机会强硬落去？因为如果你斗武力嘅时候，你一定唔够嚟噶嘛，系咪？你只系搏佢唔出解放军嘅啫，因为佢嘅成本都好大啊嘛。但系差佬都搞掂你啦，哥仔用乜嘢啊？下次有好啲嘅 commander 已經搞掂啦。經過今次嘅經驗嘅時候，你要答我呢三個問題嘅， 即练越增嘅假设就系话，继续俾梁振英做落去冇问题嘅，啲人嘅群众嘅愤怒会继续，咁咧我哋嘅抗争力量会更大。喂，其实呢个系豪赌嚟嘅，即系我唔信啦、 嗯， 我唔信呢一个系会系 workable 嚟嘅。 系系系， 喺我咁多年即系抗争嘅经验里面，正如上个礼拜有人挑战我啊嘛，系咪啊？佢问我：喂，屌你冇出嚟抗争好耐，你都唔知道。喂，阿哥，从来我哋去抗议嘅时候，你答我问题啊。而家我听日去抗议，点会踩一次场嘅？踩场嘅意思系咩啊？睇睇个环境系咩啊嘛？有咩事啊嘛？系咪？即系话人哋系成个部署嚟噶，戆鸠仔。我哋中咗箭啦，我哋中咗伏啦。喂，所以长毛冇讲错晒噶， 系人血馒头啊！ 喂，大佬，你攞六十几人系为你嘅选举工程去做啊？喂，佢有咩讲错啊？我哋泛我你当我哋都系泛民主派啦。我哋泛民主派几时有攞其他人嘅性命、攞人哋嘅坐监嘅时间去做自己选举工程啊？我好记得啊！ 哎， 我僆仔嘅时候啊，九年选举都唔敢自己话自己喺六四啦。只是自己写自己的学联秘书长啫 ，that's all full stop 啦。 但系咁讲，你话攞呢啲咁样嘅叫做系呢啲政治犯啊，就做呢啲咁样嘅叫做系选举工程咧。呢啲即系永远即系其实两次啦，第一次就系阿鸠达啦，黄达啦，第二次嘅就系而家梁天琦啦。梁天琦就未拉，咁但系起码 黄台嘅 charge 啊，系啦 charge 咗啦，系咪？咁喂，其实阿郁敏真系讲过一句说话噶。即係喂，你香港係要越嚟越多咁嘅政治犯咧，先至有路行嘅、哦。咁而事實上咧，即係喂，第一個黃楊達佢就係攞鳩坐，然之後佢鳩坐完之後就真係想去選啊嘛，係咪？咁啊好 Q 悲情啦。咁啊第二次就係而家，即係而家係有罪喺身嘅，即係呢個啊，唔係即係有 charge 喺身嘅啊，梁天琦啦，係咪？喂，兩次都係嘅、哦。喂，咁但係我唔記得邊個講啊？喂，其實呢啲人咧可以好慘嘅，最後尾嘅下場。 买大细咯，但系问题如果你赢咗，你第二个陈水扁嚟噶咯都。 系，但系其实你可能分分钟咧， 你唔系攞呢样嘢嚟引人噶系嘛？ 啊、 你都几无耻喎，攞呢样嘢嚟引人，屌你今日坐两日监，你下次可以做陈水扁咁啊？你咁讲啊？喂，咁呢个就唔系同你嗰个政治价值一样咯？你嘅政治价值系咩先？你想做官啊？你走嚟咁紧崎岖嘅道路，你不如读好少少书考 A O， 加入民建联好过啦，系嘛？你咁样引啲僆仔，喂，两年之后边个识你啊？尤其是而家香港嘅政治环境里边，记唔记得边个系岑浩辉啊？开始记唔记得边个叫周永康啊？大哥，好快嘅咋？而家僆模时代嚟噶，下个月就第二个噶啦。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嘛！ 两个礼拜前我哋都未识边个叫梁天琦啦。好啦，你投完票之后一个月记唔记得做边个梁天琦？我而家都有怀疑啊！我哋记得咋，其他人记唔记得噶？ 事实上，香港 去联组嗰啲人啊，你记唔记得边几个啊？我真系唔系记得好多个啊。 记得记得。 陈雅明我啱啱中啊。 黄俊杰咯。 唔系咯，黄俊杰咯，唔记得啦，识啊老鼠咩？你攞呢样嘢去引人哋，你可以做陈水扁，屌你真系真系傻仔啊！你真系听佢讲，真系傻仔啊！大佬，你坐两年监之后，勾一条叉条出翻嚟，话俾你听啊！屌， 事实 工啊搵唔到啊！屌，大佬，时代可能转咗啦，唔系你嘅世界啦。咁嗰时候仲有得选？ 咪事实上，香港政府亦都唔会俾你轰轰烈烈咁样做政治犯咯。咪真系噶，你即使睇翻六七暴动，喂大佬，佢宁愿令到当年工联会参加快暴动嗰个卢奇啊！如死獄中啊，都唔會俾佢有機會轟轟烈烈做政治犯，何況今時今日？ 係啊，咁啊，即係嗱，其實啊，即係我講少少題外話啦，即係其實頭先阿土伯就話：喂，你會唔會咁便宜啊？一鋪又可以搞一點，一鋪又可以有民主，係咪？咁啊，啱啱就今日有個消息就係阿曹仁超就逝世咗啦。我記得佢之前都講過，即係對民主咧，其實佢都有睇法嘅，就係話。佔中嗰陣時，其實講嗰啲好説話啦，就係話其實對零售業都冇影響。但同時間咧，你記唔記得佢14年嗰陣時都講過咧，就係話唔好以為50萬人上街，人哋就會俾民主你。世間咧就冇咁便宜嘅事嘅，爭取民主亦都唔係一朝一夕，係講緊嘅係一生一世，可以堅持到最後嘅先至有機會。 呢、這個已經唔在世嘅曹仁超啦。喂，其實我覺得佢呢晚年之前咧，其實講咗好多人話喎，其實係。 嗯， 虽然阿 Q 仔咧就系好睇唔起佢啦， 嗯， 就话佢即系即系中学程度啊，系嘛，跟住又话佢净系即系吓，即系攞住曹仁超个名招摇撞骗啊，吓、啊，咁但系我觉得佢晚年其实佢讲咗好多咧，尤其系针对于后生仔咧啲说话咧，系值得即系我哋呢代人去细味嘅，尤其系就系话喂，唔好俾即系五百尺嘅一个单位绑住你啦，你要有理想，你要有梦想啦，系咪？你睇下人哋直谷嗰啲，系咪？即系人哋有咁样嘅创科，即系一啲梦想。 佢 exact wording 话唔好玩而家香港嘅呢个游戏，你要玩自己嘅游戏。 系啊， 系而家嘅香港，唔系嘅人系比曹仁超嗰一代人一口气赚晒四代人嘅钱啊嘛。 不过所以你睇翻曹仁超咧，作为一个炒家。即係每日都喺度買，即係啲 short term gains 或者 loss 嘅人， 嗯， 其實反而佢睇民主睇政治咧幾長遠，唔係我哋咁即食法喎。 嗯， 即係今日我哋嘅問題喺邊度咧？當有啲人唔得， 係 我講好多次嘅，否定就肯定。喂，呢個世界咪好撚容易？ 嗯， 好容易咁咪好容易 work 嘅啫。如果你呢個答案係啱嘅話， 嗯。 唔可以否定嘅，否定就作为肯定噶嘛， 嗯， 系咪、 嗯？ 喂，曹仁超就话俾你听，喂，有啲嘢世界好复杂嘅，我哋有多嘢，我哋要说服好多人，我哋有啲时间嘅，唔系净系你香港嘅问题，都系成个中国嘅问题，系咪、嗯？喂，呢、這个已经系成个答法嚟噶啦，一个短炒嘅炒家都识得咁样去反省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系俾咗个答案大家。 嗯 好，转头翻嚟。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